你好，我是技术领导力300讲的主编程敏。最近跟一些 CTO 交流，聊到技术负责人做决策的话题，颇有价值，想在这里分享给你。在整个技术团队中，技术负责人经常要做的无非是两类决策，一类是优先级决策，一类是扩展性决策。优先级决策，一个公司有业务团队，有产品团队，有运营团队，还有客服团队等等，这些团队都有自己的目标，站在他们的角度，他们会提出许多需求给到技术团队。到技术负责人手上，可能各种各样的需求项目排期已经排到6个月甚至更久之后了，而其他团队还在不断地提需求过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哪些事儿先做，哪些事儿后做，或者哪些事儿干脆是不用做的，就是技术负责人需要做的优先级决策。那根据什么来做决策呢？肯定不是看谁的嗓门大，也不是看这个需求是来自谁，比方说 CEO。 最终决定优先级的是这件事情跟组织的目标到底有多大的关系，也就是优先级决策与组织目标直接关联。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做不该做的事儿，这是提升效率最有效的方式。交流中有一个 CTO 当初是空降到现在的公司的，关于这个话题他分享了一个他的例子。我作为 CTO 刚加入公司的时候，公司每周都有一个项目排期会，产品经理和技术负责人会参加，确定接下来要做的事情。会上基本上就是产品经理之间互相争论，最后他们确定下做哪些事儿，然后技术负责人把这些事儿排到 to-do list 里去，做出排期。我参加两次之后就觉得这事儿不行，不能这么做，因为我发现，首先这个排期表非常的长，长到每次都要滚好几页才能看完整个需求列表。其次，最老的一个 to-do list 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了，我就特别不能理解，既然这个功能这么久没做，好像也没影响什么，那当初为什么还要做？到第三个星期开会的时候，我就动手了。我对参会的产品经理说，你们提需求可以，提什么都可以，我们作为技术团队，支持你们是天经地义的，但是你们能不能不光提要求，也给我一个做这件事情的理由，或者这件事情做成能达成的结果？所以我就提了个要求，所有的产品经理在提需求之前要先回答我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做？第二个问题，做了之后会带来什么好处？第三个问题，这个好处在最终的数据上怎么体现出来？如果这三个问题你都回答了，那我们技术团队二话不说赶紧做，加班加点的帮你做。结果整整一个月都没有人提出新需求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怎么判断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呢？其实可以归纳为三点。第一，要求马上开始却没有明确可度量的目标与交付时间的事情先不要做。比如 CEO 突然找到你说，有件事情我们必须得马上开始干，那么什么时候要结果呢？说是越快越好。那要做到什么程度呢？说是越完善越好。那这件事儿你就可以拒绝掉，先不做了，等具体的目标预期出来之后再做。第二，丝丝入扣设计完美的大系统先不要做，特别是如果还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出结果的话，那就直接拒绝掉，这种事情一定不值得做。技术人都有想造轮子的冲动，不管是自己去直接造轮子也好，还是推翻别人的东西全都重构也好，技术人都会有这种冲动，这并不奇怪。之前跟一个读者聊天，他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大公司里面维护老代码，就跟我抱怨说，每次维护老代码都是一边改一边骂，最想做的就是把它推翻掉，全部重写一遍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所有的代码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那么糟糕，他们是在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变糟糕的。就算你新造了个轮子，解决的也不过是现在或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问题而已，随着业务的发展，系统的演进一样会变得糟糕。第三，要克制精益求精的冲动，这也是技术团队普遍都有的一种冲动，总想把事情做到最好最完美，但任何东西只要有时间有资源，就总有优化的空间，所以技术团队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再给我点资源，我能把它做得更好。但是这种更好是不是当前技术团队乃至公司需要的，资源是不是要放在这件事情上，是技术负责人需要衡量并做出决策的。扩展性决策，作为技术负责人，除了要做优先级决策之外，还要做扩展性决策。很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目前的团队在现阶段是合适的，所选的技术架构在现阶段是合适的， 但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不再合适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技术负责人很重要的能力就是管理扩展性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对你业务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大概的预计，然后在组织架构、人员构成、技术架构等方向为业务保留足够的扩展性。一、组织的扩展性，比如要不要独立出一个公共的技术部门，负责公司基础设施的搭建，比如要不要搭建一个研究型的团队，专门负责创新相关的研究，比如要不要把组织架构从功能型的重组为矩阵式的等等。二、人员的扩展性，这个其实可以归结为到底要招些什么样的人进来。需要考虑的是，现在的人才储备是不是最合适的，未来一段时间内团队技术上会不会有大的调整，公司业务上会不会有新的发展。比如如果公司想要拓展人工智能相关的业务，那技术团队就要先招一些人工智能、大数据领域的人才做好储备，这些都会涉及到扩展性。三、技术的扩展性，现有的技术架构能不能支撑公司业务未来的发展？如果不能，应该做哪些事情来补充？比如是引入新技术，是升级架构，还是干脆重构系统等，都需要技术负责人提前做好决策。而做扩展性的决策的关键，依旧是看这件事情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关联性，与优先级决策一样。因此，技术负责人一定要对业务、对业务未来的发展有足够的理解和认知。其实这不仅是对技术负责人的要求，任何一个有想法的工程师都应该这样要求自己。小结，本文探讨了技术负责人经常要做的两类决策，优先级决策和扩展性决策，而这两类决策的关键都与组织目标有直接的关联。因此技术负责人一定要了解公司的业务，清楚公司的目标，并将其拆解为技术团队的目标。最后，当你面临决策难题的时候，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。我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我的团队在组织里的作用和价值到底是什么？这些价值需要用哪些方式来更好的达成？你在工作中是怎么管理优先级的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给大家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